第42集，我放下了。他知道我不会再伤害他。几年前场景出现时，我除了崩溃外没伤他分毫。可在故事的最初，胆怯到极致的少年并不敢赌阴影的喜怒。我们之间埋藏着种种我不知道的隐情，一切都是模糊的，只有分手断得恩怨分明。我们在一起后，我对沈瑜赋予真情，将心捧给他看，待他真的很好。沈瑜没有拿分手的真相吊着我，而是如他所说，他想放过我。毕竟分手的受害者不止他一个。时间是最好的良药，淡忘过往的沈瑜对往事的厌弃不再深重。所以尽管言语尖刻，我们之间的氛围仍是平静的。若不是我不肯善罢甘休，一再逼近，他本不愿再陪我重温一遍当年的剧情。但当年的离别并不平静，那是场爆裂如末日般的鱼死网破。19岁的沈瑜一直忍让，假意妥协，然后积攒出了这么一场足以将我焚烧殆尽的爆发。撕心裂肺的质问，流血与结痂的伤口，彼时的我听着，看着，感受着。人生前19年所有受过的伤加起来都没那么痛过。彼时的我将心一点点撕开，在死灰中道出我所谓的爱情，自我检讨，自我怀疑，自我厌恶，知错认错，记住了他说的每一句痛苦，带入了他说的每一句痛苦。6年后的现今，还在以他的视角重温那些被施暴的噩梦。与其说是一次失恋的打击，不如说是对人格的重塑。都说成长是一瞬间，我以这样的方式学会了成长，听着惨烈，可终究是我咎由自取。我与沈瑜的无疾而终，错的却出在我身上。分手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，不珍惜的不是25岁的我，无辜的不是19岁的我。从故事的一开始，我就选错了开局。不是所有的错事都会被原谅，长久的死寂却又短暂如弹指一挥间消失掉的6年。我确实不知道，什么都不懂，也懂得太晚。对不起。分手后，尽管我跟所有问及此事的人，包括自己，承认过错在我，在那场割裂的诀别中，却从没跟沈瑜本人说过这3个字。沈瑜微愣，松开了攥紧的手指。 这些都是6年前的事儿了，当年就已经了结了。 主动与他拉开距离的男人沉默过后，问出一个显得有些稚气的问题。那现在还会有人欺负你吗？沈瑜突然想起彼时少年人向他施以援手时，每个字音都张扬到无法无天的那句：有人再敢欺负你，可以告诉我。沈瑜以一个心态沉淀下来的成年人的视角审视着这个19岁的灵魂，曾经高大压迫到令他不敢直视的印象，以正眼看来不过是个固执又执着的小孩。 再也没有过了。 不论是旁人群体性的欺凌，还是来自家人的暴力，都已经彻底变成了过去式。我的心底蓦地一清，我没那么大度，能在刚得知沈瑜与我的恋情实则是场彻头彻尾的谎言后，还能祝他安好，此刻却莫名感到了宽慰。让25岁的我刻骨铭心的，并不是沈瑜本人，而是分手的真相所附带的伤与痛。那些施暴者没来由的恶意与情绪宣泄，尽数反噬给了作为旧时故事中最重要的一环的我。在我的思想和梦境中重现循环。我们分手后，我也会做那些你形容出来的噩梦。没人欺负你就好。沈瑜做梦都想不到我会说出这么共情的话，也未曾设想过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们能如此平静地梳理未解的心结。作为症结的源头，我也有着我的怨念。你应该早些告诉我的，在我和你暗恋的女生说那些话时，在我向你告白时，你但凡拒绝我，我都会跟你真正喜欢的人解释清楚，不会再让你为难。那时我已经将你当朋友了。沈瑜思考了片刻，亦不再遮掩他真实的想法。 因为我对你一直心存畏惧和偏见，对于未来，我只剩学习这一条路可以走。因为你，我才能有个安稳的学习环境。我真的没有勇气跟你说不，李宇正。其实，我也始终亏欠你一句道歉。 我和沈瑜初见时的摩擦，换作其他正常人日后谈及时，无外乎笑骂一句，罚酒一杯。然而对于没被正常对待过的沈瑜来说，我漫不经心的一推是碎瓷上的又一道裂痕。沈瑜不喜欢同性，所以恋情中我对他的那些示好与亲近反而是加深裂隙。于我而言，亦是感情上的背弃与欺瞒。 像你说的，这些都是6年前的事情了。害你又想起这些不愉快的经历。今后我不会再打搅你。如果我哪天脑子又抽了，再来追问你这些，直接告诉我真相就好。 我们的视线不再有交集，各说各的一般。沈瑜声音轻轻，释然道： 原以为在和你说起这些会很痛苦，原来都能放下。 现今的沈瑜如他所说一样过得很好，他对彼此的祝福便多了几分真心。 李先生，各自安好，后会无期。 我和沈瑜和平道别。其实我该庆幸，庆幸我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与缓冲时间，才以旁观者的视角揭开已经随时间风化的真相的沙漠。毕竟仅仅被风暴残余席卷的我，就已经被心底风化的尘埃呛到窒息了。回过神来时，我已经回到了与纪行辰同住的家门口。我本欲大醉一场，让当年送我回家的谢敬东按流程再送我一次，延续当年我走过的成长轨迹，但我却根据潜意识的指引来到了有纪行辰的地方。或许是因为今晚我在餐厅里看到纪行辰时，就想追上去解释两句。房屋装修时，不知是谁的主意，选的都是偏暖色调的灯。 这一刻我觉得是内心蜷缩起来的25岁的我的主意。进到屋中，被温霭的灯光笼罩起来的瞬间，我有种真正回到家里的感觉。